第38集， 断得很干净。 林永波冷笑一声， 昨天晚上喝醉了酒，你还喊他的名字，你…… 我自己也控制不了啊。 赵斌看着他，苦笑一下。林永波没见过赵斌这样，赵斌像一个在困厄中挣扎的囚徒，他复杂矛盾的情绪现在止不住地散溢在脸上，他的痛苦真实而浓郁。他此时的表情带着脆弱，仿佛再多一点东西他就会崩溃。他的眼里在恳求他不要再多说，他此时的神色令人同情。但李永波也知道，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给不起赵斌同情和宽容，所以李永波只放松了一下自己的表情。 赵斌，这样的事情我知道，也不用我提醒。学生你确实不该找，除了学生其他的，你这条路太难了，你必须慢慢走。 他旋即又严肃着脸再次重申， 这件事你不能再让其他人知道。 不会了，现在我想好了，报名去援造吗？ 第二天晨会交班以后，赵斌向急诊科周主任提交了援藏的表，周主任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怎么突然想起来报名了？ 周主任问。上个月开动员会的时候都没人反应，他昨天还想着该做谁的工作去。每年急诊是必须派1到2名医生去参加项目的，二线男同志能去的都去过了，今年他也犯愁让谁去。动一线又担心人手不够，动二线好多家里老小都有压力。赵斌昨天失眠一晚上都没睡好，半夜了起来填的表格，现在两边都带着黑眼圈。 科室里面一线男医生就我一个没成家的，也是一点理想抱负吧。 周主任脸上带着笑，大力表扬了他一番，然后说， 年轻人嘛，确实是需要理想抱负，像你这个年龄的就该出去见识见识。你去西藏那边看，他们那儿的医疗条件和我们差太多了，在那儿你真的是必须得沉下心来看病，没有那么多的检查检验设备，全靠问诊查体，那是真正考验医生的能力。我都是10年前去的了，那个时候高原上的艰苦环境，病人的痛苦无奈啊，我现在都还记得。那里的病人和我们这里的不一样，西藏人好多一辈子都没见过医生的。我们去了几个村义诊，他们抬着自家老人来看病，我们说没办法了，他们还是会给我们道谢，非常的真诚。真诚的让我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愧疚啊。 赵斌听着他的感慨和训话，配合的点头称是。说到最后，周主任说， 你放心，西藏回来的同事科室会优先推评优和评职称，医院那边奖金政策也会调整。我们科主任收到的通知，去西藏是医院统一发奖金，每个月10000，年终奖按照今年全公示发放，回来评优的话也有相应的奖励。对了，我记得你是租的房子，租的是我们医院李主任的房子，我去帮你说，你去援藏期间房子的租金给你减免一点，你出去这些生活的问题科室都会全力帮忙解决的。 赵斌倒没有想到去援藏医院科室有这么多优厚待遇，他有点受宠若惊地道了谢，回去诊室上班。赵斌在心里盘算了一番，这一趟去西藏好像多少解决了自己经济上的困境。到中午时候，全科室都知道了赵斌主动请缨援藏的事情，同事们纷纷过来热情地招呼他，护士长还给赵斌拿来了红景天，千叮咛万嘱咐去之前10天要开始吃，还说会给他准备到时候进藏区要带的常用药，家里有什么需要的也可以给科室提，科室都会尽可能帮忙。下午回家休息的时候，房产中介又通知赵斌办了几个手续，基本上房子的事情就办完了。他在下了上夜班之后，凌晨1点回到家，坐在自己3年来一成不变的房子里，感觉到他是彻底和过去告别了，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C 大赴院援藏的队伍十月就要出发了，再晚天气太冷，对医务人员的身体压力就太大了。毕竟除了严寒，还有高原环境的挑战。九月底，医院每月一刊的院报发到了各个科室办公室。罗明瑶在封面新闻里读到了医院表彰援藏回来的同志，并向新一批的援藏同志提出鼓励和期望。在新闻的最后，有新一批援藏医生的名单，那里他看到了急诊科赵斌的名字。罗明瑶不敢去急诊科找赵斌问，只能发了一个微信给他，问他是不是要去西藏了，是不是十月就要走。这个消息意料之中的没有等到回复。罗明瑶在只有一个人的宿舍里翻看他和赵斌的对话，他才发现他们交往一年，其实并没有说过太多事儿。他一厢情愿地问，赵斌漫不经心地答。这一场感情里面一直是他固执地追逐一个可能性而已。分手之后半年，罗明瑶是不死心地等待，以为像上一次一样赵斌会给他一个机会。然而赵斌是不准备再给他机会了。赵斌要去西藏一年，一年以后回来，赵斌也许都忘了自己了。他应该怎么办才能再次追上赵斌，让他再一次松口，让自己回到他身边。他想这一次追上赵斌，他要告诉他自己已经想好了，他说过的什么前途啊、名声啊，他都不要的。他不要赵斌为了他好，他喜欢赵老师，这份感情跟学生老师的感情是不一样的，他会坚持这份感情，一直追逐赵斌。罗明瑶带着这样一种情绪，绞尽脑汁地思考着怎样去再见赵斌一面。第二天组会的时候，人都有点恍惚，心不在焉的样子。周鸿斌老师见罗明瑶不太认真，就开口提他。 哎，罗明瑶，这个临床药物实验交给你行不行？你们王楠楠师姐做过这个临床药物的事儿，具体的东西你可以问她。 罗明瑶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灵光。 哎，周老师，我突然想起上次看的一篇文章，是美国的一个教授发的，他们做这个二甲双胍药物用的人种分组对照，我突然想到在我们中国其实也可以特定的民族进行分组啊。 周老师听得来了点兴趣。 这个想法有点意思呀，你回去查一查国内有没有人做。我下个月有一个到西藏讲课的邀请，到时候我带上你，你去那边讲讲怎么收你的数据，你设计一下，到时候我看看。 罗明瑶欣喜地点头，回去就把自己埋在了文献里面。过了几天，徐茂华给他打了电话。原来这个二甲双胍的临床药物实验是徐茂华他们公司的仿制药做药物一致性研究。徐茂华和他的前辈钱康明现在安排负责这一块。听说这次周鸿斌老师交给罗明瑶做，就打了电话来联系。徐茂华请了罗明瑶和师姐王楠楠吃饭，本来是请了周老师的，周老师都推辞了，说近期晚上都有学术讲课，当然也是为了避嫌。徐茂华就在医院附近的酒楼找了个雅间，让罗明瑶和王楠楠下了班就来。王楠楠对这种请客算是比较自然了，罗明瑶还觉得很拘束，实在是和平时吃饭的场合太不一样了。以前几个学生就在医院旁边的巷子里吃，能坐到那种脏兮兮的雅间里也算是很好的待遇了。这边要带请客吃饭，出手就是酒楼雅间，环境干净整洁，脚下还是软软的地毯，大桌子能坐十个人，还摆着红酒和插花，让罗明瑶有点手足无措。 有啥紧张的？ 王楠楠笑他， 读研究生以后呀，跟着老板出来的机会很多的，这里不算很高级了，如果今天请到了老板，可能还要提升一下规格，不过也不一定，老板平时太忙了，不想跑太远的地方，有可能就还是就近原则，选来选去也就只有这一家了。哎，下周有个会在云锦宾馆吃自助，让老板带你去。